小跳蛙。快乐池塘栽种了，梦想就变成海洋。无敌眼睛，大嘴巴，同样唱得响亮。 借我一双小翅膀，就能飞向太阳。我想象奇迹就在身上。